ChinesePod.com 你要回美国啊？ 对，回去过感恩节。 你们怎么庆祝？ 最重要的是和家人在一起。 还要吃火鸡，对吗？ 对，还有南瓜派和土豆泥，都很好吃。